外面下着雨，犹如我心血在滴。爱你那么久，其实算算不容易，就要分东西，明天不再有关系。留在家里的衣服，有空再来拿回去。不去想爱都结了果，舍不得拼命找借口，不勉强你再为了我，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。我可以抱你吗，爱人，让我在你肩膀哭泣。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，让我痛快的哭出声音。我可以抱你吗，爱人，容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，你也不得已，我会笑笑的离去。下着雨，犹如我心血在滴。爱你那么久，其实算算不容易，就要分东西，明天不再有关系。留在家里的衣服，有空再来拿回去。不去想爱都结了果，舍不得拼命找借口，不勉强你再为了我，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。我可以抱你吗，爱人，让我在你肩膀哭泣。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，让我痛快的哭出声音。我可以抱你吗，爱人，容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，你也不得已，我会笑笑的离去。我可以抱你吗，爱人，让我在你肩膀哭泣。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，让我痛快的哭出声音。我可以抱你吗，宝贝，容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，你也不得已，我会笑笑的离去。你也不得已，我会笑笑的离去。